圣经的故事，十七篇说给孩子听的经典文学。第一篇，创造世界。每个故事都有个开始，创造世界的故事就从神开始。在什么都还没有的时候，神就在那里了。他什么都能做，而且想象力非常惊人，所以就在世界的开始，也就是我们故事的开始，神决定着手创造。你可以想象一页空白的书页，上面没有图画，也没有文字，或是想象一首歌，但是既没有旋律，也没有歌词。神还没有创造天和地之前，一切就像这样。当时没有树，没有山，没有鸟，也没有动物，更没有人，只有深深的漩涡，以及一片黑暗和空虚。世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神的灵，也就是神的气息，在水面上打转着。神左想想，右想想，我该拿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世界怎么办呢？接着，他开始冒出各式各样的想法。光，他觉得这个字真好听，让光出现吧。于是，光就这么出现了。神说，光真是美好。神把光和暗分开，并为光和暗命名。我要称光为白天，称暗为黑夜。现在有了白天与黑夜，第一天就这样完成了。有了光，也有了白天和黑夜，神接着创造出秒、分和小时，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。时间就这么开始了。但是神继续冒出更多的想法。神想着，我应该用这些水做一些事。于是水开始涌出，四处流动。神把一些水泼到上方，创造出天空，很多种颜色变化的天空。有天空真好。又过了一个黑夜和白天，来到第二天，水覆盖了地表上所有东西。神左想想，右想想，啊，来造个陆地，还有海洋吧。他把水聚集成波涛汹涌、浪花四溅的汪洋和大海，以及波光粼粼的湖水，再细细分成河川、溪流和小池子。陆地终于现身，稳稳躺在天空之下，伟大的群山和深谷、岩石、沙砾和泥土也一一出现。神说很好，但第三天还没有结束，神开始跳舞，陆地摇晃起来，植物、树木，还有所有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东西，都从地面生长出来。树木和植物拍着双手赞美，龙脖、龙胆和龙眼，毛榉、毛豆和猫薄荷，蒲瓜树、蒲公英和葡萄，芦竹、芦苇和芦笋，白桦、白果和百合花，这还只是其中几样。树木和植物长出了蔬果、果实和种子，花椰菜和花生，芭蕉和芭乐，番薯和番石榴，还有花，对，还有花，莲花、兰花和流苏，郁金香、鸢尾花和玉兰花，所有花朵一字排开，染上不同色彩。 色彩，突然间整个世界充满了颜色，不只是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和紫，还有朱红、红褐、金黄、翠绿、蓝紫、藏青、洋红、墨黑、灰黑和奶黄色。神把整个世界包裹在色彩缤纷的彩虹里。气味，现在空气中充满过去不存在的宜人香气，甜美的茉莉，新香的丁香，呛辣的松脂。随着神的一呼一吸，花朵也在微风中摇曳。第三天真是充满惊奇的一天，神说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第四天，神注视着天空，他聚起一大束光，然后捏出形状。神把这颗热腾腾的球称为太阳。神又拿起石头和尘土搅一搅，造出月亮。月亮会反射太阳的光，因此白天与黑夜都各自有了独特的亮光。太阳和月亮轮流出现在天上，标示出每一天、每一周以及每个季节。夏季、秋季、冬季、春季，每个季节都让人惊奇。神欢喜拍着手，将闪亮的星辰洒遍宇宙，在各处闪闪发光。天空中美丽的景色都在颂赞着造物主的荣耀。神说很好。第五天，神在色彩和气味之外又创造了声音。其实他创造的是水里和空中的生物，从海龟到海马，从章鱼到鲨鱼，从大金鱼到小磷虾，神创造出各种水中生物，从老鹰到雀鸟，从乌秋到乌鸦，从天鹅到企鹅，神创造出各种鸟类在空中。哦，声音，哗啦哗啦，舞动的游鳍，啪嗒啪嗒，翻飞的双翼，大海和天空充满愉悦的声响。神笑着说，让世界充满生命和声音吧。现在大海和天空满满都是生物。第六天，神开始创造陆地上的生物。陆地上出现更多颜色，更多气味，更多声音，造物主的想象力源源不绝，停不下来。张着大嘴吼叫的兽类在地上蹦蹦跳跳，连滚带爬，追赶跑跳。长脖子的长颈鹿，大耳朵的大象，神出鬼没的蛇，以及唬人的虎猫，还有好多好多。神继续创造更多生物。神又在大海、天空和陆地的生物身上彩绘图案，斑马身上的条纹，大麦丁果身上的斑点，变色龙千变万化的色泽。除此之外，神还创造虫子、蝴蝶以及所有在地上爬行、蠕动、忙进忙出的生物，然后一一给予祝福。神喜爱绿色的牧草、平静的水、雄伟的山以及所有活着的东西。神喜爱颜色、气味和声音。神爱所有一切。他说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但是最好的才正要开始。神需要一个谁来照顾大地、海洋和天空，照顾草地和山岭，照顾所有花草、树木和鸟兽。快点想，努力想，认真想。神左想想，右想想。 能力高强又想象力丰富的神说，我知道了，我最后要创造的是人，他们就和我一样，能思考，能爱，能创造，能分辨对与错，具有仁慈和爱心，他们会珍爱这个美丽的世界，并乐于和他人分享这个世界。我会爱他们，他们也会爱我，会好好照料我创造的一切。神从地上抓起一把尘土，创造出亚当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从土而来。为了不让亚当单独一人，神又创造夏娃。夏娃的意思就是生命。神吹了一口气，将他自己的灵吹到了男人亚当身上，又吹了一口气到女人夏娃身上，接着把他们放到世界上，和其他奇妙的受造物和平共存。神说，这真是美好，简直好极了，奇妙无比，实在完美。从神创造世界以来，他第一次开口对受造物说话。他对亚当和夏娃说，看看四周，看看这美丽的世界，我把所有的都给你们，是全部哦，好好照顾这一切，天空、陆地和海洋，树木和花草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鱼、鸟和所有生物。亚当和夏娃唱歌颂赞着，他们爱着彼此，也爱着神，一切事物都是原本该有的样子。神对着天和地微笑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打算坐下好好欣赏这一切。所以在第七天，一切都就定位，创造世界的神开始休息了。这天成了特别的日子，一个神圣的日子。在这天必须感谢并且记得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故事是怎么开始的。